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口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欢迎您 Echo 老师。 Hi 大家好， So it's me again with you talking about IELTS and heartwarming stories Echo 老师最擅长的就是雅思的口语部分了，而且会经常用一些非常地道的材料啊，来辅助我们学习雅思的口语表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什么样的口语话题呢？ 在前两期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人，有意思的人。同样你准备的一份材料，其实可以去聊到不同的话题，因为其实所有的话题都会去有相关性。当你聊到一个人的时候，然后那么这个人可能可以是你的父母，但同时他也可以是你一个很好的朋友，同时也可以会去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然后或者说聊到一个老人的时候，你的 grandma 他可能也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家长，然后也可以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等等。同时有的时候当我们去聊到一个人，其实我们会去牵扯到一个有意义的物品，那么或者反之亦然，当我们聊到一个有意义的物品的时候，又可以去说到某个人。所以当我们再去准备考试的时候，或者说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打通去说的。所以今天去准备了两道题目，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答题的方式，那么更多的是去学一些如何表达，然后同时去听一个故事。 这两个题目是什么？ 那么这两个题目，一个是 interesting person to meet， right？ 你遇到过的一个 有趣的人， 没错，有趣的人，有意思的人。Describe an interesting person you would like to meet. You should say who this person is, what this person does,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interesting, and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this person. 又是雅思口语第二部分的套路，就是这些小问题。这个人是谁呀？他干了什么呀？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呀？等等哈。 而且你想跟这个人做什么，或者你为什么会去觉得他有意思等等哈。但今天的第二个题目呢，其实就会稍微有点跳脱，感觉上和第一个题目，或者是貌似跟第一个题目有点不一样。 Something given to you， 给你的一件东西。 So describe something given to you that you really need， 别人给你的一样你很需要的东西。 You should say what it is， 它是什么。Who gave it to you? 谁给了你这个东西？ And why you need it? 为什么你会去需要它？ And how you felt about it? 你对它的感觉，对这件东西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两个题目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我们又能怎么把它去做成同样的一种材料去准备的是不同的题目，或者说我们能去打通它呢？我们看看今天的小故事。那么请 Larry 给大家来朗读一下。 好的。 I got this bracelet from a photojournalist I met in Istanbul. He gave it to me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He said that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 he would count the beads and for each on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I looked at his website later. There were all sorts of raw photographs. The first one I saw was a dead teenage girl in Syria, covered in blood. 好，我把今天的这一段话读完了。 Actually, there's a picture that goes with the story from a really good photographer. 这个故事其实是来自于 一个很棒的摄影师他拍下来的一张图片。 So maybe I can describe to you guys what actually is in this picture.也许我们可以去描述一下图片里面我们都看到的是什么 ，right？ 嗯、 so 我看到了一只手。 Yes, there's a hand, right? There's actually there is only a hand, right？、 嗯、 只有一只手，没有其他的。There's no like you know actually people in it, and also like there's no face and other things, just a hand.Yeah, sort of, but like a bit hairy. So I can tell like this is a man's hand, right?、 嗯、 毛比较多是吧？所以能看到是一个男生的手。 是外国人的手。 Like, yes, actually from a, like a male Westerner's hand. Yes, but、on this hand, actually on the wrist, there is a bracelet, right? 哎，在手腕上戴着一串珠子。Like what I said, this hand is from a Westerner.But like, you know, the style of this bracelet is a bit Asian. 其实有一点亚洲风格的这样的一串珠子。So bracelet with beads. 然后 beads 就表示的意思是、哎、有珠子的这样子的一串手链、手串。Okay, so solely with this picture, it's full of stories.光只有这张图片我们都能看出来很多的冲突或者说、哎、很多的带给人疑惑的地方所以也许就会去有一个好故事 So let's go through the story first、 嗯、让我们一句一句逐字逐句的来看看他说了些什么他说 I've got this bracelet from a photojournalist I met in Istanbul、 嗯、Yes 第一句话就交代了这一串手串是从哪儿来的、哎、我从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碰到的摄影记者的手里拿到的这串珠子 So the first word、right? 手串我们该怎么去说呢 Bracelet Yes 它的拼写是 B-R-A-C-E-L-E-T Bracelet、 yes. Bracelet 所以它是可以表示手链手串等等是吧、哎、So I got this bracelet from a photojournalist So for journalist It's like 记者Right, so I guess Larry, you're a journalist, yeah, right? I am. Yes, mm. exactly. So for photojournalist, it's like, you know, those journalists that actually like, you know, takes photos, like important photos or like good pictures for the newspaper, websites or like... 就是他们是一些摄影记者专门拍摄一些具有新闻性的照片。 Yes, 但在这边其实有一个小的从句去修饰 photojournalist, right?I met in Istanbul 或者是 Istanbul right、哎、这两个重音其实都可以 Istanbul right pretty British accent and for American accent or like you know one way of American accent we can pronounce this word with、Istanbul okay、Istanbul 那么 I met in Istanbul 然后那么去修饰的是 a photojournalist 我在伊斯坦布尔碰到的一位摄影记者那如果语言表达还在比较简洁阶段的同学们的话可能会去说 I got this bracelet from a photojournalist、可能仅此而已或者 from a man right、okay? 那么如果当我们去听到 photojournalist 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想有什么额外的信息比如说在伊斯坦布尔碰到的那我们直接去加上 I met in Istanbul right、 mm. yes and he gave it to me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嗯，他在一晚上跟我喝过酒之后，把这串珠子给了我 ，right?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right? 好，这句话其实会比较简单。He gave it to me， 他把它给我。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在一晚喝酒之后，但是这也是我们说口语会比较 tricky 的地方。一些你看似简单的东西，但想想自己去说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么你的口语可能也会去进步很多。那我常常会去听到，比如说我们学习英文的朋友会去说到的方式会是，yes, I had a drink with this person, with this man, and he gave it to me afterwards, or he gave it to me that night.Right? 哎、我跟这个人喝酒然后喝完了酒以后他把这串珠子给我、 嗯、 但是更巧的方式他可能会去说成 He gave it to me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right?、直接用时间把另一个同时发生或者是之前发生的事件去表述出来。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如果话刚说到这儿呢，就很有悬念了。 嗯， 下面怎么说的？他说 ，He said that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 he would count the beads, and for each on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Okay, so for this sentence, it's a little bit long, right? Okay, 稍微有一点点长。He said that, 他说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 哎，每一次事情变得很糟糕或者是变得很坏的时候 so things get bad, 然后那么就是哎，事情变得糟糕了。Get bad, get 这个系动词其实是表变化的。当你会去说 things is bad,这样的时候那么你再去说的其实是状态 right? 哎，事情很糟糕或者事情是糟糕的但当你去说 things got bad 那么就是事情变得糟糕、哎、那么 got 是 get 过去式它强调的是变化 so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 so it's more like when things got really bad right?、哎、那么所以 every time 其实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去替代 when 然后当什么什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从句的符号 right? every time 怎么怎么着 我每次很饿的时候就想去吃面、哎、这个怎么说、 哎、yes every time when I'm hungry or every time I got hungry I would go to that noodle restaurant、 啊哎、 我 就 会去那家面馆哎、所以 every time 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时间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词、right? 嗯哎、去替代这个 when、right? 对好他后来说什么他说每一次他觉得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 嗯、 遇到困难的时候 he'd count the beads、哎、他就会数手串上的珠子、 嗯、所以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手串是由珠子、哎、一个一个珠子串成的你可以拿在手里面一个一个数那个珠子嘛。 哎 yes, 所以呢刚才他提到了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 he would count the beads. 哎 exactly.、那么在这边他用到了 he would, right? Would 在这里面去作为 will 的过去式 right? 哎因为他前面去用到的是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 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时态所以会去说 he would. 然后那么当我们去读音的时候或者是发音的时候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小的吞音我会去说 He'd count the beads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甚至弱到听不到 And for each one H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就数那个珠子珠子就是 beads 嘛、 啊、对 He count the beads And for each on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Yes每一个也就是说 for each bead、right? 每一个珠子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哎、都能让他会去想到他特别感激的事情 so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就是提醒某人某事比如说当我们会去说这个杯子总是能让我想起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哎、这个水杯总是能让我会想起最好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去说 because probably this was a gift from her right、哎、可能是她给我的一个礼物是吧、哎、所以我们说 the mug always reminds me of my best friend the mug always reminds me of my best friend right 好比如说加上前面说每次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就能想到我最好的朋友 Every time I see this mug It reminds me of my best friend Yes 所以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R-E-M-I-N-D Remind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说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Something he was grateful for 就是他所感激的一些事情。 哎 ，yes， 好 ，be grateful for something， right？ 哎 ，G R A T E F U L， grateful， 是， 哎，那么就是感激的，哎，比如说对什么会很感激，比如说我对我的父母充满了感激，我们可以去说的是 ，I'm very grateful for my parents。 Yes， I'm very grateful for my parents。Providing, right? 哎，就是我对我父母养我充满了感激 right? Okay, anyway, so he'd count the beads and for each on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好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表达的意思是让他想到某事。什么样的事呢？后面一个定从去修饰这样的事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一个句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哈。好，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I looked at his website later. 我又看了他的网站。 嗯 ，yes， 好，我看了他的网站。关于看网站的这件事情哈，比如说我读了他的网站，看了他的网站，我们可以去说，哎 ，look at， right？ 哎，然后或者说甚至是可以是 read。然后那么当我们说看一本书的时候，也可以去说 read。然后但有的时候会去说，哎，我看这本书，或者说我看他网站，有的时候同学会去用到 watch 这个词，其实就不太适合。那么所以当你去说英文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意识到我们中文里面的读和看可能有的时候是同一个词去表达但在英文当中的话我们要有区分 I read, I look at, okay, right, okay, yes, but I watch, it's not proper here, right.、Mm. And there were all sorts of raw photographs, 就有各种各样的什么、raw sorts ofRaw photographs. Raw, R-A-W, right? And for example, we say raw meat, right? And 那么就是生肉。 Raw 是生的意思。 哎、 那么什么叫做 raw photographs 呢？生的照片吗？ 生的其实有的时候就表示的是未经加工的、 哦、 所以、哎、我们可能就是会去说、哎、没有被修过的或者说我们说的是原图我们就可以说 raw photographs 哦，这个 raw 我有印象就在手机上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格式可以选择 嗯， 有什么1280啊720啊这种不同大小的 嗯， 有一种格式占用这个内存最大的那种就是 raw R-A-W就是无损的格式 啊、yes， 嗯， 这个 raw 也会在这个手机格式里出现啊、 yes， raw photographs， right？ 哎，无损的或者是原图是吧？ 哎 ，the first one I saw was a dead teenage girl in Syria。结果第一张图片其实就震撼到我了，是一个哎叙利亚的 teenage girl， 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 哎，对，但是她 是 已经死掉了。 a dead teenage girl in Syria、 yes。然后那么后面还有一个补充 covered in blood 哎，这个补充可能更有震撼力一点是因为他全身是血哎， 嗯，所以也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哈。摄影记者他在拍摄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喜剧和悲剧哈、 嗯 啊、一些非常有新闻性的东西往往又是令人印象深刻 嗯、啊，所以那看到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其实他用一种特别简洁的方式也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去Be grateful for his life. 他那么感激他现在还活着、 嗯、 他的生活 Because he's seen many, many tragedies. 他可能看到了太多的悲剧他可能看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都无法想象的场景然后那么所以每一个珠子可能都会让他会去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同时他会更感激生命、嗯、 好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刚才这一段内容全部讲解完了其实句子很简单但是呢、有一些句子啊句式啊还有一些词汇啊还是值得我们再巩固和掌握的哈。 嗯。 所以刚才我们也非常仔细的讲解了。我觉得这一段话用在刚才的雅思口语题里面 嗯 还是有可能的吧。 嗯所以我们就看可以怎么去拉到我们的雅思题里面 对 吧。或者说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素材我们怎么去用到我们答题的过程当中。 没错哎刚才那个雅思题是什么来着的 好第一个题目是 interesting person to meet 哎，你碰到的一个有意思的人那么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现在拿着手珠的这个男人 the man with the bracelet now probably thinks the photojournalist is really an interesting person、 嗯 right? 哎、他会去觉得他当时遇到过的这个 摄影记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对 ，a man with stories， 哎，一个有故事的人、嗯。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回答这样的题目。那么我们看一下小的题目 ，Who this person is？ 他有没有说到？ 他说到了 ，photograph journalist。 哎 ，yes， a photo journalist he met in Istanbul， right？、嗯、哎，他在伊斯坦布尔碰到的一个摄影记者 ，exactly， and、what this person does， 这个人做什么的？ 哎，他也说到了哈， 哎， 他就拍照片的， 哎、 而且 photo journalist， exactly， 照片传到网站上的 ，and also he has this website with all of his raw photos， right？ 哎，他的原图都放在这样的一个网站上 ，and、a lot of、impressive moments or sad moments or overwhelming moments。 在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摄影师所拍摄的各种各样的原图、 嗯、 这些照片呢都是在新闻现场采集到的或悲或喜的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照片、 嗯、So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interesting? 为什么会去觉得他是有趣的同时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也是有表达到的、 嗯、 Because he said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He count the beads, and for each one, remind him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这句话虽然有点长，但是就把、这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说清楚了、哎。他戴的那个手串呢，是珠子串成的。每当遇到不好的事儿的时候，他都会拿起这串珠子，一个一个数那个珠子。珠子的英文是 beads 啊。 嗯、 he would count the beads.And、for each on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Yes.、 就是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要感激一下现在的生活中一些所得。 所以在这样的题目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把它点出来。 嗯、 说 So why this person is interesting to you, okay? So I think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about this man is that he is grateful enough for life.Right. So he's probably the most grateful man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for life. Right?、 嗯、 哎，他可能是我见到过的对生命最有感激的人 because he has probably seen many, many tragedies or sad stories which made him more grateful about like, you know, living、嗯、or life. A man who is grateful for his life is always optimisticAbout his life.、 嗯、yes.、对你来说最有趣的甚至是可以有意义的地方是他对生命的感激而且他时常的用这串珠子去提醒自己、哎、我生命里面去拥有的美好的东西、 嗯、 也可能是因为他见多了足够的悲伤的故事或者让人会去觉得强烈的感情震撼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让他对生命越来越感激越来越感恩甚至普通人会去觉得微不足道的或习以为常的那些时刻对他来说都是令人珍惜的 因为这个记者经历过太多生死离别的时刻所以呢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让他感到非常美好的 嗯 好 Yes 然后 And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this person 你想跟这个人做什么你也许可以就自己发挥是吧、哎、比如说 For example like the man He had a drink with thisphotojournalist、哎、他跟这个男人喝酒 to talk about his life or like you know his values or his stories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do right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跟这样的一个有故事的人喝一杯聊聊他的故事他碰到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并且可能会是让你觉得很震撼的事情 right、 嗯、没错好所以今天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材料呢英文段落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哈、 嗯 啊、它的一些故事性和它的一些词汇和句式、都可以用在我们不同的、考题中、 嗯 所以值得大家再听一遍、 嗯、 那么接下来呢、 yes. 我再把今天这一段英文段落给大家读一下 I got this bracelet from a photojournalist I met in Istanbul He gave it to me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He said that every time things got really badHe would count the beads, and for each one, remind himself of something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I looked at his website later. There were all sorts of raw photographs. The first one I saw was a dead teenage girl in Syria, covered in blood.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